時間過得好快，今日又講到係呢個申命記係尾爾嗰個信息，下一次會講埋摩西之死，咁就完成咗申命記全個係系列嘅講道。嗱，我今日係想同大家講嘅，本來想叫呢一個題目做從舊約睇新約嘅需要，但係我知道當我叫呢一個題目做從舊約睇新約嘅需要嗰陣時，就會產生咗有好多嘅誤會，大家就會諗下究竟我講嘅舊約新約係乜嘢呢？會唔會係舊約聖經、新約聖經？這個可能是第一個進入我們腦海裡面，但其實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不是舊約聖經，不是新約聖經，而是神是舊約跟人立的約，還有神是跟我們立的新約。舊約很明顯是不足夠的，所以神是跟我們立新約，而這個新約已經在耶利米書31章31節講得很清楚，在舊約已經是告訴我們是有這個新約的需要。耶利米書31章31節，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很明顯，另立新約即是說這個舊約是不足夠。我們見到究竟是什麼是約？約來說是可以是雙方面的約，可以是單方面的約。雙方面的約我們見到就好似是西乃山的約，好似是摩西的約，我們叫摩西的約就是這個律例典章。我們亦都見到在舊約可以有是單方面的約，就是神和亞伯拉罕立的約是單方面。我們不妨看一看這個約是什麼。雙方面的約我們可以說得就是跟婚姻的約很相似，是雙方面夫妻，亦都好像是亞伯蘭在創世紀第21章和亞比米勒所立的約一樣，亦都是雙方面。舊約是近東一帶統治者和他的子民立約的時候都有一些儀式，立了約之後他和這個子民的關係就是照著這個約來到建立。這個約俗世的約和神在聖經裡面和人立的約在風格上是有些相似，但是內容上就是非常非常之的不同。但我們不妨看看近東的人是怎樣立約，他們會是將一些動物是破開一半，然後放在路的兩旁，滿布了是動物的屍體，很得人害怕。然後若果是雙方的約的話，兩個人立約的人就會拖住手一起在這個屍體的中間來到走過，就是意識著任何一方若果是不守約的時候會怎樣，就會好像這些屍體這樣死無全屍。但這個亦都可以是先講講這個就是摩西的約，這個就是西乃山的約，是雙方面的約，雙方都有他要做的事。亦都可以是單方面的約，就怎樣只有一方面是在這個屍體的中間來到經過。而通常來說立這些單方面的約是不平等的約，有一個地位高一點，有一個地位是低一點。那你想一下究竟是地位低一點那個經過這些動物，還是地位高一點那個經過？通常當然是地位低一點的，是吧？你就要做這些事了。但是神和亞伯拉罕立的約很有趣，我們看回一下創世紀十五章十二節經文怎麼說啊？經文說，日落的時候忽然有驚人的大黑暗落在亞伯蘭的心上，亞伯蘭就沉沉睡了。亞伯拉罕睡著了覺。跟著在十五章十七節創世紀經文說，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火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我們知道在舊約神是以雲柱火柱 来到是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冒烟的火把就是什么？就是神。神自己在这些动物这些尸体的中间走过，而不是亚伯拉罕。是很有趣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2000年前各各他发生什么事？在各各他的山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就是神和当年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一模一样，神自己为我们担当了所有我们的罪。这个就是单方面的约。在这里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好像这条约一样，是神自己为我们担当一切。我有一个很喜欢的神学家叫做 R.C. Sproul， 我相信Julie 都很喜欢R.C. Sproul。他呢很有趣，他作了很多书。作了很多书呢，那些人就会请他，哇，你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字在部书上，顺便写埋你最喜欢的金句。R.C. Sproul 就会怎样？签了名之后就写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是他最喜欢的经文。那些人回到家是怎样？查一查讲什么先。看完了之后冚唪唥拗头。什么意思啊？天黑了有个冒烟的火把在那尸体上行过。究竟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承担一切，这个是单方面的约。所以这个是令到 R.C. Sproul 是很感动，成为了他最喜欢的金句。但我们今天是要看的是什么？就是旧约的不足，所以神要跟我们立新约。在这里生命记26章至到29章给我们见到是旧约的不足，而去到生命记的30章给我们看到有新约的预言。神要跟我们立新约，因为旧约是不足。这个这样的信息已经在旧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是走到去新约才能够看得到。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二十六章申命记是讲什么？二十六章是摩西提到是要说神要跟以色列人是重新来到立约。这个约其实在西乃山的时候已经立了，不是一个新的约来的。他们要摩西是要以色列人是重新是跟神立约。这个时候他们在摩押的平原还未入是迦南地。当他们是进入迦南之前，神是会叫约书亚再一次是跟以色列人立约。可见神对这个约是很重视。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不要只是挂住享受约入面的祝福，其实你们有守约的义务，你们要是用心去守神的约。二十六章就是讲重新立约，二十七章又是讲什么？其实二十七章我们在这里讲申命记十一章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二十七章是讲是神的祝福，因为人守到约神祝福，还有人守不到约神的咒诅，是用两座山来到代表。基利心山是代表神的祝福，当以色列人能够守到神的律法，就是在基利心山神的祝福。当以色列人守不到神的律法，就在这里以巴路山，这个是神的咒诅。当以色列人入到去迦南地之后，神说你们要举行这个仪式，你们要去到这两座山的中间，这两座山的中间就是示剑这个平原这个山谷。在这里示剑那里你们是要举行这个仪式，先要上以巴路山，在那个山上高找一块大的石头，在上高蒙满了石灰，然后将摩西的律法在上高抄一次，跟着再找一座坛，在坛上高是献平安祭，是献燔祭给神，在神的面前大家吃喝，大家有欢乐。跟着怎样？ 跟住十二个支派，其中六个支派派嗰度上咗基利心山，其余六个支派派佢哋上去以巴路山长高，每边有六个支派，然后以色列嘅会众喺度示剑嘅山谷嗰度，喺度约柜嘅面前，喺度利未人嘅面前，一半人系向住基利心山，一半人系向住以巴路山嚟到读摩西嘅律法。每读到有祝福嘅律法，喺基利心山上高嘅六个支派就点啊？大声话阿门。每读到有神嘅咒诅嗰阵时，喺度以巴路山上高嘅以色列人就会点啊？大声又叫阿门。举办咗一个咁样嘅仪式。但其实今日嘅经文26章至到29章系好有趣。如果大家留意嘅话，又系有一个首尾嘅结构。26章同埋29章都系讲到神要同以色列人再次立约，呢个系一头一尾。26、29、27同埋28咧系讲律法嘅咒诅同埋律法嘅祝福。头先讲咗啦，27章系一个象征式，有人企喺呢个基利心山，有人企喺这个以巴路山，做得到能够是守神的律法就是基利心山，做不到被神咒助的就在以巴路山上高，这个是一个象征式。去到28章又是讲神的咒助和神的祝福，但是是不守约的后果。当你不守约的时候，在这里1至到14节28章当你守约的时候就是1至14节你见到神的祝福，但是当你不守约的时候就是15节至到68节是神的咒诅。又一次给我们见到28和27章是有连带关系，都是有关律法的咒诅和祝福。然后去到这个全个结构的中心就是27章14至到26节，由以26节是最重要，讲给我们听什么？如果不坚守神的律例典章就会怎样？就会得到神的咒诅。你会觉得很奇怪的，神和人立约希望你是守到，希望祝福你的嘛。但是你见不见到这个经文的中心最重要的部分指着什么？指着神的咒诅。你亦都唔需要去到27章14至到26節啦。頭先我哋講到27章嗰兩座山，你其實已經見到神係注重，佢將注重注意力放喺咒诅而唔係放喺度祝福。記唔記得我頭先話要上山起壇呀？係上邊座山起壇呀？係咪上基利心山呀？大家守到神嘅律法啦，於是是獻個祭俾神，大家一齊喺上高歡樂，係咪咁樣啊？唔係，係喺以巴路山啊，喺嗰個被神祝咒助嘅嗰個山上高。當以色列人守唔到神嘅律法，嗰、那個以巴路山上高嚟到係獻，嚟到係起壇，嚟到係獻祭俾神，意識住咩啊？意識住你哋，當你哋做唔到嗰陣時候就點啊？需要献祭。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祭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代罪的羔羊。所以我们见到就算是在旧约两座山来到代表神的祝福咒诅的时候，神已经将注意力放在以巴路山，就是被神咒诅的一座山。你看看28章的经文，又是讲神的祝福，神的咒诅，一共68節的經文，你回去數一下有多少節是祝福，有多少節是咒詛。1至到14節是祝福，咒詛呢15至到68節。14節的經文是祝福，54節的經文是咒詛。你已經見到又是神將那個重點放在咒詛，而不是放在祝福裡面。而整段经文的最中心，我们刚才讲过了，都是神的咒诅。27章14至到26节，一共指出了人类12项罪，讲了有12个咒诅。 嗱，嗰啲经文入边讲有咩罪啊？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拜偶像啦，啊，对父母不敬啦，唔诚实啦，挪移地界，咩嘢叫做挪移地界啊？啊，我嚟到美国，我自己都身历其境。我爸爸喺度 Santa Monica 吓，嚟到美国买咗一间屋，隔篱又有间屋嘅，两间屋 share 一个 driveway。原来以前是同一个地主，咁唔紧要啦，係咪大家都系自己有，所以中间嗰条 driveway 边个开都冇问题。但系嗰个地主啊，将间屋卖咗俾两个人，卖咗俾我爸爸，又卖咗俾另外一个人，咁就出现问题啦。哇，嗰条 driveway 系你嘅定系我㗎？一阵间呢就将嗰个地界移去佢嗰边，一阵间你将个地界移嚟我啲，我哋梗系想移去佢嗰边啦。因为我哋嗰边个 driveway 大咗啦嘛，行车容易嘛，佢又将个地界移翻嚟我哋嗰边，移嚟移去咁样，移到后尾点啊？走去 City Hall 走去睇睇，究竟吓、啊、根本原来嘅地界应该系点样？啊，原来真系有挪移地界，唔系净系喺到以色列先至有。啊，仲有咩啊？仲话系唔好系虾嗰啲伤残嘅人士，啊，唔好系使到盲人行错路。唔好系虾嗰啲孤儿寡妇寄居嘅人，啊，仲讲到有乱伦，仲讲到有唔正常嘅性关系，同埋杀人啦，同埋系贿赂无啊贿赂害死人，害死嗰啲无辜嘅人。嗱，呢一切都系神所憎恨。嗱，好奇怪，点解神要将呢个系注意力放喺佢嘅诅咒？放在这个以色列人是不能够守到他的约的身上。刚才我们说整个守尾结构的中心是什么话？是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的经文，是吗？讲什么？不坚守遵行者律法言语的必受造就，百姓都要说阿门。这里我见到不坚守，唔系话你唔间中守下嗰、那个，系坚守喎，系要守所有嘅律例典章。嗱，呢一节嘅经文令我谂起边节嘅经文啊？喺新约雅各书二章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你若果要靠守律法嚟到系得到神嘅喜悦，你若果要守靠守律法成为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好像其他所有的宗教一样。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都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到是在神的面前是成为一个义人。基督教不是。你见到在旧约已经说了，你靠自己的能力想遵行神一切的律例典章你做不到。在雅各书二章十节，你全部律法守晒，你只系一条上高衰咗，你就条条都衰。你记唔记得我上次以前讲过一个例子啊？就好似话你喺个悬崖边，你想跳悬崖，啊，跳去隔篱有一百尺，啊，有个直升机嚟话，哎，我载你过去啊，呢个系救恩啊，你话唔使啦，我自己跳过去。你自己要跳过去点啊？你要跳晒一百尺噶，你跳九十九尺都冇用。所以如果我们要靠自己来到是守法成为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你要做到足，你少一条都不行。这个亦都好像是加拉太书三章十节所讲，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常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载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你若果要靠自己的话，你要常照律法书上的事来到做。一年365日你不是做364日有一日不做你都搞不定。你要照一切的事来到做。这个是以律法为本的人，以信为本的人就不是这样。以信为本的人是怎样？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以信为本的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咒诅， 佢系赎咗我哋嘅罪，以致我哋系成为一个义人喺神嘅面前，唔系靠自己嘅行为。嗱，呢个亦都系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讲，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哋见到旧约咁多个律法，其实主要嘅目的系乜嘢？主要嘅目的系要叫我哋知罪，主要嘅目的系将我哋带到去耶稣基督嘅面前去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我哋知道我哋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哋系需要耶稣基督嘅救赎。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得救。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这样的信息不需要去到申命记，在到出埃及记，当神是颁旧约颁十诫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已经能够见得到。出埃及记二十章是讲到十诫的颁法，出埃及记二十一至到二十三章是讲有很多其他的律例典章。去到二十四章突然间讲什么？我们一起读读。摩西下山，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献燔祭，又献牛为平安祭，将一半的血盛在盘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去到第八节讲什么话？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点解摩西俾完咁多律法俾啲人都未开始守啫，已经点啊？先将系血洒喺佢哋嘅心上，呢个系代表乜嘢？点解啊？记唔记得我亦都话过喺一年一度嘅赎罪日，大祭司要点样啊？将牲畜祭品嘅血带到去至圣所入边，然后将呢啲血审喺施恩宝座嘅上高。施恩宝座是什么？施恩宝座是约柜的盖来的。约柜里面装了什么？约柜里面是装了十诫那个法版。神的命令我们刚才说是什么用话？指出人的罪嘛，是吗？指出了人的罪之后，血在上高怎样啊？神在上高看不看到啊？看不到，因为是有血遮盖住。所以人的罪是需要血来遮盖住。旧约用了千千万万的牛羊，只不过是暂时性，只不过是这个表面性来到是赎罪。真真正正的赎罪是等到几时啊？等到耶稣基督。真真正正的血是在新约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新约。所以我们见到在这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约，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不需要去到新约才见到这一切，在旧约已经见到。你见到个首尾的结构就是指出人的罪，指出神的咒诅，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就算是十诫颁发了十诫人未守之前，已经被我们见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血来到遮盖我们的罪。所以旧约是不足够。但我们不妨再看看二十九章，再继续讲旧约的不足。这个约字在这个申命记二十九章是出现了有成七次那么多。申命记二十九章可以说得是全部申命记的一个缩写来。在这二十九章这个摩西是回顾神的恩典，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恩典，是叫以色列人是要服从神，同埋讲俾以色列人听你哋唔服从嘅后果，又讲俾以色列人听神嘅 这个神迹奇事在你们身上，难道你们在你们身上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在到申命记二十九章四节说什么？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旧约是不能够识透属灵的事，他们看不见，他们没有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若果他们有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能够明白，是能够看得见。这个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所说，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保罗就是说，若果我们没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我们的耳听不到，我们的心想都不会想得到。如果你看回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保罗说这个正是原因为什么以色列人将耶稣基督推上十字架，将他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听不见，他们的心不能够明白。我们是需要圣灵，以致我们是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在这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经文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谨守我的典章。我们之所以能够是守神的律例典章，完全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带领我们。如果我们不接受神的话，我们是没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到是引领我们。以西结书是在旧约，不是新约的。所以我们见到在旧约神已经有他的预言，说有一天他会将圣灵是放在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身上。那有人会问，旧约的人有没有圣灵啊？旧约的人都有圣灵的，但是这个圣灵不是入住在人的身上。当他一个人是向住神的时候，他是属灵的时候，那个圣灵就会是临到他的身上。但是当他是遗弃神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他。最好的例子就是扫罗。我们见到扫罗当他是个心向住神，圣灵是临到他的身上。但是当他犯罪，当他是离弃神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新约会不会离开我们新约的信徒？圣经里面是没有说是圣灵会离开，只是说圣灵是会入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但是要很小心，在这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告诉我们，圣灵是会有担忧。圣灵几时会担忧？当我们不听圣灵的话，当我们一意孤行，当圣灵是提点我们，我们不去听，就会令到圣灵担忧。咁仲有一样圣经话俾我哋听，喺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十九节，一个人更加犀利唔听圣灵嘅话，係可以令到圣灵消灭。圣灵消灭唔係等于话使到圣灵唔见咗。如果我哋要諗嘅话，圣灵就好似一把火咁样，头先我哋讲火把係咪，圣灵喺我哋嘅身体入面亦都好似一个火把。当我哋时时唔听圣灵嘅话，当我们是将圣灵摆在一边的时候，慢慢慢慢圣灵就会那个火把会熄了，以致我们不会再是有一个火热的心是来到爱神，来到侍奉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有很多基督徒做基督徒做得耐了，那个为主燃点的心就会慢慢慢慢熄了。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继续是使令到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好像火把咁样，令到我哋系有一个火热嘅心，系嚟到系爱神。嗱，好有趣，我哋讲咗二十六章至到二十九章，我哋见到系旧约嘅不足，系嘛？每当喺圣经入边，我哋见到喺度旧约，若果有行雷闪电，若果有审判来到嘅时候，神会点样啊？神是会俾人有希望， 就是好像洪水，神是透过洪水是消灭地球上那些是犯罪的恶人，不肯悔改的人。但是洪水之后立刻我们看到什么？神又同人立约，给我们看到有彩虹的约。神永远都是这样，虽然有祂的咒诅，但是有祂的祝福。当祂，我们看到是圣经里面26章至29章，我们看到那些旧约是不足够的，是造就人的。立刻我们就看到有30章的出现，30章的出现就是给我们看到有新的希望，有新约的预言。好像申命记30章第6节说什么？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里比较好的翻译不是将你心里的污秽是除掉，是帮你行心里面的割礼。这个就正如是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所讲，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民，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而来，乃是从神来的。我们见到当时以色列人有很多人就以为自己是行了割礼，他们就说我是一个属灵的人，因为我行了割礼。保罗说什么？你的割礼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内在的是心的割礼，不是你身体上的割礼。心的割礼是什么？保罗说是不在乎义民，在乎灵。不在乎义民是什么？靠住睇住文字的律法来到守律法。什么叫做靠文字睇文字的律法来到守律法？你记不记得十诫当中说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是吗？你睇住律法上来，睇住文字上来到守律法，你就会说我没犯奸，我没犯罪。因为我没杀人嘛，我没犯奸淫嘛，这个就是看着文字咯。但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你靠个心来到守，若果你是向弟兄动怒的话，你就等于是杀了人。若果你是对着是女方有淫秽的眼光来到看他们的话，你就等于是犯了奸淫。这个是以心来到守，以律法来到守，永远都是得过且过，很表面化的。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跟我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罪。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照着文字的律法来到守，得过且过，我没有做到。但是如果你说靠心来到守，好像耶稣基督这样说，你嬲人是等于是杀人，你看人是有淫秽的眼光来到看，你是等于是犯奸淫的话，有多少基督徒可以说自己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是以心来到守，在乎灵不在乎文字。这个赞，这个人的赞赏是从神而来。经文说为什么？如果你做在外表的话，人家见到就是人赞赏你咯。但是如果你是用心来到守，有哪个知道你的心里面想什么？只有神能够知道。当你是用心来到守，你的赞美是哪里来？是从神那里来，而不是从人那里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31章30节经文说什么？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人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这个新约是立在每个人的心里面，而不是再写在石板的上高。这个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不同。旧约是写在石板上高，是文字的律法，新约是写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是心的割礼。但我们刚才见到旧约是咒诅，26章 至到二十九章，我哋见到，尤其是二十七至到二十八，都系讲俾我哋听，守唔到律法，神嘅咒诅。但系呢个咒诅唔能够临喺我哋基督徒嘅身上，点解啊？因为耶稣基督嘅血，头先讲佢嘅血系遮盖我哋，所以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用咩办法嚟到守神嘅律例话？用爱心系嘛？点解可以用爱心啊？你有冇谂过啊？点样我能够系用爱心嚟到守神嘅律例典章？呢个爱字喺度，生命记三十章一共系出现咗八次。嗱，我哋见到神要同以色列人再次立约，呢个约其实同西乃山嘅约系一模一样，唔系一啲新嘅约嚟。但系守约嘅方式似乎系唔同咗。喺生命记三十章个爱字出现咗八次，喺出埃及记冇话要用爱心嚟到守神嘅律法。以色列人喺度出埃及记守神嘅律法系好畏惧嘅心。如果大家记得喺度出埃及记颁十诫嗰阵时发生咩事啊？行雷闪电，好得人惊。所以以色列人喺度出埃及记守神嘅律法，是以一个畏惧的心，但是神在这里生命记三十章话，你们不要再用畏惧的心，你们要用爱的心来到守律法。嗱，头先问了个问题，怎能够爱啊？嗱，旧约就不能够了，因为我们是很幸福，我们在十字架的右手边，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十字架的左手边，耶稣基督还未为他们钉十字架。他们很难是用爱心来到守，我们就能够，因为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他先爱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是爱他。就是好像约翰一书是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怎能够用爱心来 来到守律法啊？因为神先爱我们，以致我哋要爱耶稣基督。我哋守律法唔再系用一个惧怕嘅心，而系用一个爱神嘅心。嗱，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耶稣基督喺度圣经入面频频话我哋听，叫我哋你爱我嘅话就要守我嘅律例典章。呢个频频出现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二十一节、十五章十节。同埋约翰一书五章二至到三节都有讲到。其实生命记三十章仲讲咗啲咩呀？仲话俾我哋听，其实这个救赎其实离我哋係好近。这个生命记三十章係十二至到十四节经文话，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了 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其实这一节的经文，保罗在他的罗马书是十章六至八节都有引用了，是给我们见到其实这个福音是距离我们每个人是很近。保罗说，你不需要上个天道将耶稣基督带下来，因为他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不需要是 在阴间将耶稣基督带上来，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死而复活，他已经是复活了。不需要我们在阴间将它带上来，这个福音是很近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好像在我们的口里面，好像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样。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新旧约的比较，生命记二十六至到三十章，其实在新约都有很多的经文是有这样的比较。希伯来书第八章呢，同埋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呢都有比较。但我觉得同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嘅比较尤其是係贴切。 嗱，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九节讲咩啊？讲旧约系定罪嘅即时。点样叫做定罪嘅即时啊？就系我哋见到旧约系咒诅咯。吓，我哋头先讲咗二十七章、二十八章，都系将个重心放喺神嘅咒诅，而唔系放喺到神嘅祝福上高。啊，旧约系定罪嘅即时。喺度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又话系属死嘅即时。点解啊？因为旧约唔能够解决罪嘅问题，唔能够救赎人。啊，记唔记得我头先讲喺呢个生命记二十七章喺边个山上高系竹坛献祭话？喺以巴路山，系人犯罪之后系要赎罪，系唔能够系救赎。我哋需要耶稣基督成为我哋嘅代罪羔羊。喺度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又话新约。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着精义。而个括弧那里写住精义是作圣灵。我们刚才也都讲了生命记二十九章四节旧约是不能够识透属灵的事，是要靠圣灵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在这里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又说什么，这个新约不是写在石头上，是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高。头先我哋话《生命记》三十章六节话系心嘅国例，系嘛？呢个约系喺我哋嘅心入边，唔系喺石板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话：啊，佢哋以色列人嘅心几时回转，佢哋面上边嘅帕子就会被揭开。嗱，佢讲到以色列人能够得救，好简单，就好似一个帕子一样。当你攞开个帕子，你就能够系见到系。你能够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能够见得到呢个真理。就系我哋头先所讲《申命记》系三十章十二至到十四节，呢个福音离我哋每个人都好近。嗱，我哋不妨再翻去睇一睇《申命记》二十八章。我哋话有祝福系有咒诅嘅部分。又用我哋睇祝福嘅部分，神话同以色列人话。如果你们做得好的话，你们将会是得到祝福，你们将会成为万民的祝福。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的信息讲到巴别塔，巴别塔的时候人是自己起一座塔，要塔顶通天，他们要是将一切的荣耀是归给自己，以致神是怎样有咒诅，将他们的声音，将他们的言语变乱，然后将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跟住神立刻就喺吾尔带咗阿伯兰出嚟，阿伯拉罕要佢成为以色列人嘅祖先，以色列人嘅先祖，要以色列人系成为万民嘅祝福。其实喺《生命记》二十八章九节亦都系讲，头先我哋二十六章十九节，我哋读呢个系今日嘅经文，都系好相似。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嘅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为自己的圣民。若果以色列人是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们会成为神圣洁的子民，甚至在好像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所讲，他们会成为外邦人的光。我还要使你作为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是直到地极。这个就是如果以色列人是能够是守到法的话，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没有守不守到啊？他们衰了，是吧？他们是没有能够是守到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见到二十八章那五十四节的经文是讲到咒诅就变成了以色列人的预言。很有趣，你想想在旧约讲的咒诅变成了预言，真是发生了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些这的经文这个名单你读在这里都令你心痛，因为全部在名单上高的事情都发生了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就是因为他们是不能够守神的律法。我们见到他们怎样，儿女受到咒诅，人数是稀少，他们被是搞乱，被是觉得是恐惧，有病痛，有压迫，被人征服，他们战败成为俘虏， 甚至他们是吃自己的儿女，将儿女，那些儿女是被掳，尸体不被埋葬，妻子被占有，农作物 是 被毁，还有畜生是死晒，还有旱灾，还有饥荒，贫穷欠缺人欠债，被抢夺，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是能够是得势，还有什么，他们事与愿违，他们觉得羞耻，他们是蒙上是羞愧，这一切全部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记得的话，当是亚述国、巴比伦和是罗马帝国攻打以色列，甚至将他们的人民是遍散布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甚至将他们是灭国，1948年才是复国，但是他们到今时今日仍然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圣殿。这一个这样的这么多的灾难还未完，以色列人去到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凄惨，他们是 到七年大灾难之后才会是接受神，接受耶稣基督。今天大家和大家结束的时候，我想和大家看看究竟在生命记26章至到第30章，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我们见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们犯了罪，他们衰了，但是神有没有离弃他们，有没有放弃他们？很多人都说以色列玩完了，神已经不要他们，教会代替了他们，这些都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教会和以色列人是分开的，是不同的。神是始终没有是离弃到以色列人。在道加拉太书三章告诉我们，神和阿伯拉罕在道430年之前所立的约，不能够被摩西律法来到是替换了。摩西律法就是那个双方面的约，神要以色列人守约，守不到。但是还有阿伯拉罕的约，这个是单方面的约，是不能够被废除的。神 是在这个创世纪15章17节，就是刚才说 R.C. Sproul 很喜欢那段的经文。为什么这么喜欢啊？当然啦，单方面的约是神自己负担了一切。我们都是一样，以色列人都是一样，争在不同的是什么？他们还未接受神，而我们基督徒是接受了。其实这一些这样的信息在这里，神和以色列人立十诫的时候，颁十诫的时候已经是有见到。记不记得颁十诫的时候都未颁第一诫，神怎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神先救赎了他们，然后才颁律法给他们。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是神先救赎了我们，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刚才说路加福音22章20节，我们在这里领圣餐很喜欢读的那节经文是什么？就是说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血和你们立的新约，这个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神先和我们立了约，然后才说你们要爱我，你们爱我的话你就守我的律法。有人可能会看到，咦，以色列人犯晒罪㗎喎，神都冇离弃佢，咦，我做基督徒咪好着数，我哋都可以咁样啊，犯晒罪仍然上天堂係咪？但我绝对係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喺度罗马书係八章三十节得讲，经文讲咩呀？神所预定嘅佢一定会召，神所召嘅佢会称为义人。这里说称为义人，不是说成为义人，这个称是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以致到神看我们是成为一个义人。但你不要忘记在这里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讲什么，就是三十节之前的经文，说若果真是相信的人会怎样，会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每一个真真正正信主的基督徒都会有好的行为，这个是圣经讲给我们听。那你说没有呢？我仍然都会偶然犯下罪呢？ 在《申命记》28章讲给我们听什么？刚才经文说有神的咒诅，有神的审判。哇，有很多基督徒会说基督徒都有审判的，未听过，没的。哇，我不知道你读哪部圣经，我那部圣经有审判。在这里彼得前书4:17，彼得怎么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不单止有审判，这个审判是由神的家起手的。每个基督徒，我们如果是做得不好的时候，神有他的管教，神是有他的审判。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算是神的儿女被神拣选，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一样有神的审判，但我们不会是失去救恩。这个就好像希伯来书12:5-6所讲，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每一个神真正的儿女，神都会管教。这里经文不是说神可能会管教，如果你读的话，他说神必定会管教。我有一个老的牧者叫做 Vernon McGee， 我好喜欢 Vernon McGe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收音机 Vernon McGee 讲到，我好喜欢他、一把老牛声、一听好 distinctive， 你就知道是他的了。Vernon McGee 怎么说？他讲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的管教。你发觉你自己是，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发觉你自己一生一帆风顺，永远是没有神的管教在你的身上。 Fernand McGee 怎么说？你要回去监察下自己的信心，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神在你的身上一定有他的管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神的人都会怎样？都应该是用爱心来到守神的律例典章。这个爱字，这个心字，在《申命记》里面频频出现。我们要靠我们的爱心来到守神的律例典章。怎能够用爱来到守？刚才讲过，因为耶稣基督先爱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回应，是能够爱神。耶稣基督说，你爱我就守我的律例典章。而若果我们真是用爱去守神的律例典章，永远是超过文字上的。刚才讲，若果我们只是靠守文字的律例典章的话，就会得过且过，很表面化，是守给人看。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申命记29:29，经文说什么？隐蔽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很诸事的，我们很喜欢听秘密，一听很好奇，我应该说很好奇，一听见话有人说、圣经里面有秘密、有些什么、密码，我们就哇不得了了，我们要去听。圣经说什么？隐蔽的事是属于神、没有讲到的事你不需要是知道，但是有讲到的事你就要听。这个隐蔽这个字怎么解？在马太福音6:4-6:6是讲到神话你要祷告，耶稣基督说你要祷告的话，你在暗中祷告，神亦都会在暗中听你的祷告。这个暗中就是隐蔽，同一个字，亦都是好像马太福音18:15所讲，有弟兄得罪你，你应该要怎样？你要私底下，你要暗中走去跟他和解，又是这个字。在暗中的事是没有彰显到出来的，你不需要知道。但是不等于说圣经没有奥秘，我要讲清楚。我都讲过奥秘。奥秘是有的。保罗自己都讲了很多奥秘。奥秘就是以前不知道的事，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听。那我们就是知道了。例如好像教会。教会在旧约是没有提到的。这个在旧约来讲是一个奥秘。但是保罗已经是讲了给我们听。所以隐蔽的事不要那么诸事想去知道，但是明显的事呢，足够令到我们能够是守神的律例典章，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神的儿女，蒙他的喜悦。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系生命记，我哋感谢你系俾我哋有咁多嘅礼拜，能够一齐系能够系分享生命记嘅信息，亦都系感谢你俾我哋见到旧约嘅不足，以致我哋系需要新约。旧约唔能够救赎人，旧约唔能够系处理罪嘅问题，但系新约能够，因为你嘅独生子系嚟到世上，系替我哋系钉十字架，以致信佢嘅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与我哋每一个系相信嘅人，都有一个回应嘅心嚟到系爱你，以爱心嚟到守你嘅律法，以圣灵嘅带领嚟到系帮助我哋过每一日，以致我哋嘅生命系能够系彰显出你嘅爱，彰显出你嘅荣耀，将一切嘅荣耀颂赞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